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晚上和大家在节目里探讨一些情感问题。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中一起来讨论。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问你一个问题哈。假如哈有一个男生说一位女生说你这个人啊只适合谈恋爱，你这人就不适合结婚。你说这对女生来说这感觉是不是也挺难受的哈？ 怪怪的。 怪怪的哈，哪个女生好像都不愿，听上去这像是一种否认。好像是你否认了我可以结婚的能力。 但是反过来说哈，如果说反过来了，说哎，你适合结婚但不适合谈恋爱，我觉得女生该更火了，说什么我就适合过日子吗？所以你想一想，哪个女生其实在听到这两种答案的时候都会在看到自己的短板。我们都不太容易承认哎自己就是那样的人。 所以我也就是要问你这个问题啊，在我们的节目中啊，第一，有一位女生呢是说哈，她说这个分手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始终都不能释怀前男友说过的这句话哈，她就说我是只适合谈恋爱，不大适合结婚，凭什么呀？为什么我就不能结婚啊？我也是一女的，我怎么就不能结婚了呢？其实我可能稍稍显得贪玩一点儿，但是我并不相信我是不能结婚的人，我也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我不是那么会做家务，但是不会做家务的女生多了去了，我倒是愿意慢慢学。我也知道将来有了自己的家，不可能事事依赖别人做，那自己终究还是要慢慢地学习怎么样打理一个家的。而且我觉得结婚的角色并没有那么固定，对吧？并不是说结了婚你就一定要会做饭、会洗衣服、会收拾屋子，然后在家里边会出得厅堂进得厨房，那才是结婚的角色。那是不是男生认为的女生结婚的角色啊？总之吧，这句话就是特伤我，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来，就是觉得特别的别扭。男生为什么要对女生说这句话呢？我应该是有很多很多优点的，我自己还是觉得有这份自信的，是这个女生说的哈。那么就像石宇老师所说的这样，在我们节目中也有人提到过，对，有男朋友说 哎，我觉得你这个人 挺适合结婚啊， 挺适合结婚哈、啊。你好像 是什么好词儿？ 对，你这人适合结婚，不是很适合过日子。那么、 不适合谈恋爱？ 不是，对，不适合谈恋爱，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哈、啊？男生为什么会对女生有这样一个评价？那我们女生在接到这种评价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其实啊，你看他是什么时候说的？是不是分手的时候说的？那在分手的时候说你任何的缺点毛病，其实有的时候不具备参考性的。就是他只是为了要跟你要分开来找一个让自己不会特别自责的理由而已。 说得好。 而且呢，很多时候啊，这种不负责任的人，他往往只说你的问题，不说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位女生，哎，她给你什么，你好像也接住了。就是他给你的这东西，你似乎也坚定不移地接下了，说你看我也是女的呀，我怎么就不适合结婚了呀，你看别人他也未必适合做家务啊，我也可以学呀，我为什么不适合、你看他用的是什么方式来自己反思这个问题，是质问，怎么就不行，怎么就那样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说他满是情绪，而这里面没有一点理智的东西在里面。我特别建议这个女生啊，我能理解你的情绪在哪里，但是我们需要仔细的想一想，这个男生说的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哎，是不是我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我们的性格特点或者我们为人处事的方式和对待婚姻的态度是让人家抗拒的。如果真的有这一点的话，那我相信如果你在这一次失败的感情当中，当然了，对方可能也有原因，你也有原因，我们需要来改变自己的原因，就是出现的这个问题，才能更好的迎接下一段感情，才可能再走进婚姻。所以你光是一味的质问或者来证明自己其实蛮优秀的，或者说我不会做家务，你也不会啊，他也不会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给自己也在找开脱，其实是不利的，对我们成长是不利的。那另外呢，也不妨还介绍一种人哈。其实也有的男生特别酸，就是明明是自己做的不太好，还偏偏说你的不好。我记得原来我包括我自己哈，我自己的遭遇。我记得在谈恋爱的那一会儿，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其实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当时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我前两天我的同事，然后我们俩聊天的时候突然说起来，因为他也算是认识那个男生的，他也算是半个介绍人。然后你看某某人当年还对你说那样一句话哈， 说什么、 说什么话、冬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特别冷，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车、我只能坐公交车去看他，因为我的工作在西四环西三环那个附近，然后那个男生呢是在东边，所以说我坐车过去的话蛮冷的， 对， 我也挺怕冷的， 好长的一节路， 对，所以我在想我去看你，或者说我没有让你来回跑就已经不错了，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会坐车去看你。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男生就抱怨了一句，说哎，你看别的女生她也不会穿的跟粽子一样啊，她里面你看人家还穿点，就比如说不穿毛衣，穿一点蕾丝的那种贴身的衣服哈，然后外面套件羽绒服就行了，还蕾丝的，我当时就特别的生气，然后我在想穿蕾丝的那得多冷啊，我穿了一层毛衣还有一层羽绒服，我已经觉得还挺冷的，因为北京的冬天我们也都有体会哈，其实不开车还是挺冷的。 对， 然后这个男生很不体谅的说这样一句话，所以我觉得有些男生他是在给分手找一些对方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你蛮可以不用去理会他，所以你说我真的不够优秀吗？难道就是因为我冬天穿的太厚了吗？对，所以我现在看起来这件事情我已经很释然了，但是当年啊还是耿耿于怀的，所以我也建议这个女生，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是这个男生太酸了，太不负责任了， 对， 竟把责任分手的理由就是 推到你 身 上，对， 还是说你本身确实让男生会觉得不太适合走进婚姻，这是两回事儿。 另外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他是以他自己的标准在衡量的，假如说他确定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这个天真可爱，你尽管不会做家务，你不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在自己的脑海中有一些特定的比较概念化的形象，你问某一个男生，你说诶，当妻子的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那他可能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像他妈妈，从来都是从厨房里能端出热饭的，对吧，那有一些可能是也像他妈妈，可能他妈妈比如说是一个从来都是那种 对对孩子，对对老公，大概是这个比较严厉一点的，可能在家里边管教孩子啊，这个跟老公指使老公做这做那，可能他也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妻子的形象哈。就是每一个人他对妻子，他对进入婚姻的妻子或者另外一半，他会有一些概念在他的头脑中，那这些概念可能来自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他自己心理上对于这个角色的解读，其实跟你并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有的时候问一问这个男生说，你认为可以走进，就是当你分手了以后你问啊，这个时候你能得到更真诚的回答。 对， 不具备任何一点的理由啊，或者自己的一点小心思的。所以有的时候问问这个男生，那你理想当中呢，能走进婚姻的女生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这时候问题出现了。有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一个，就是假如说桌上上菜了以后，把好吃都留给我的。 对， 你看怎么样，像妈妈。 像妈妈，对。 我希望是一个长发的。他其实在脑子里面他已经对妻子的角色他有了自己的那种定义，而且有了很多是那种真的是一点挺不靠谱的那种定义。所以这个时候你早点离开他，我要恭喜你走对了。 对。再看下一位哈，问我们的问题啊。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士他这样说哈，他说我跟我先生啊，我们俩结婚两年了，我们俩感情过去谈恋爱的时候就挺好的，我们自己觉得和别人比起来我们俩真的是找对人了。那现在这个结婚两年的时间啊，关系也是特别的好，平时呢相互之间特别的信任。那天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他出差了，然后出差回来之后呢，他说我跟你交代一件事儿行吗，我说行啊。他说啊，这个出差的时候啊，在酒店里边就遇到了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也是出差到那个城市的，一个人住在那个酒店，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到餐厅吃饭，各自都是一个人去吃饭，然后那个女生呢好像胆子就很大，就主动的来调戏我老公。他说我老公当时呢对我说，他说这是在我的逼问之下哈，就说有那么点动心了啊，但是呢到最后关口呢还是没有做什么，回来呢还惦记着跟我坦白坦诚。我们俩呢就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哈，我就问他，如果你真的遇到比我好很多的那个人会怎样，或者是如果我们的婚姻进入了一个疲惫期你会怎样。结果呢我老公就对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样。第一，咱们的婚姻现在还没有进入疲惫期。第二，在我心里，我目前还没有碰到完全优秀过你的，某一方面可能比你强，比如说那女孩吧，身材就比你好。当时呢，我真的是有点犯晕，但是后来啊，我还是觉得不能就那样对不起我的婚姻。他说，我跟我老公啊，探讨完这个问题之后啊，我心里一直就觉得经营婚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怎么样这一生在我老公心中都能够名列之前，保持那个优秀妻子的形象呢？其实也挺累的，但是呢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觉得哪一个人的人性都会有弱点，就算是我老公，我也知道他也有弱点。今天我们在一起感情还好，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平淡了，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话说七年之痒哈，其实这个婚姻当中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已经结了婚七年，或者说更时间更长的人，其实好多人三年两年，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我倒觉得建议这位女士，在我们询问老公这一系列的问题以后，你最好再给他一个明确的你的态度。你不能说光问完了就不了了之了，这个时候你的问的这个效果很可能力度并不是很大。我倒建议你后面追加一句说，如果你怎样了，那我将会怎样。这个也是一种威慑力，同时也告知 如果你他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啊、那他迎接他的后果到底是什么？而有一些女性哈、她柔软的这样一问，老公会认为，哎，你看你是有底，就是你的底线是可以被触碰掉的， 嗯， 所以说如果我犯了这个错误，我也像这次一样跟你承认， 嗯， 问题就不会很大，只要我承认错误，不离开家庭，不被、就相当于不抛弃我的婚姻和家庭， 对， 那你就会原谅我， 嗯， 所以说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那像这类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咱们还是说清楚应该会比较好。而且我也很建议哈，我并不是那么一个极端的人，就是如果他真的犯错并且已经回归家庭，保证不再犯的时候，并不是说不能原谅，但是我建议各位聪明的女性，你千万不能嘴上就告诉他你犯了错我可以原谅你一次。 嗯， 那很多人的理解是这种原谅是有弹性的， 嗯， 如果你嘴巴上说一次，那很可能三五次都没问题。所以我建议你即便是可以在他犯错以后原谅一次的人，你也要告诉他我是不可以原谅的， 嗯， 而这样只会有好处，而不会对你的婚姻造成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倒觉得这也是谈话的技巧。 嗯， 那另外我觉得像她还给老公找了一些开脱哈，说你看这是人性的弱点，你看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等等哈。如果你这样的讲话被老公他察觉到了，他会更给自己可能放松找一个理由。 嗯，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谈话的方式。 嗯嗯，对。那么我也想说的是，确实漫长的一生当中哈、有可能我们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际遇。你看这个女士给我们描绘的这个场景，老公出差单独住在酒店，在酒店里单独吃晚餐，那么又有另外一个漂亮的女士也单独在这个酒店单独吃晚餐，那听上去蛮像是一个电影的一个情节一般哈。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人的一生中这样或者那样的可能出现诱惑的场景会很多。那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一想，一旦经不住诱惑，突破了某一底线，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直接伤害的是你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所以很多人往往在真的有了出轨行为之后，其实还是很懊恼的。 对， 因为你将要收拾的是一个很麻烦的摊子。 对， 是吧？ 就谎言呢，或者说你的不一样的这种情绪状态呀，微动作微表情啊，其实这个可能开心一次会让你懊恼一生，真的是这样。 嗯，也要面对自己心里边的那份过意不去啊，因为很多人都还是有这个道德底线的。 对， 他还是会在愧疚当中的。这份愧疚和自责实际上是很折磨人的一件事情。 没错， 而且很多人是当你再回到你伴侣身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没有以前那么理直气壮的享受人家说 给你的服务， 对，老婆 给你的爱， 嗯，老婆给我端杯茶，老婆你今天给我做点好吃的吧，你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除非这个人够无耻哈，就是他无所谓哈，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你背叛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后，其实你觉得你有能力让对方不察觉，可是很多事情已经变了。 对，人不是演员，就算是演员的话也不可能演了自己的一生。 对， 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哈，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各种电视剧里面的这类似的版本，因为电视剧是源于生活的，高于生活，我们可以来作为一些参考，也可以看一看周围的人和事儿发生的故事哈。那像是我的前半生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男主，然后他跟自己的老婆离了婚以后，然后他娶了玲玲。他的办公室的文员， 对， 结果呢娶了以后，当时真的是爱得死去活来的，真的可以为他抛弃妻子的那一种啊，大家以为那一定是真爱了。虽然那个玲玲又没有他老婆漂亮，然后还比他老婆岁数大，结果人家还自己还带了一个男孩。 对对对 啊，然后大家想不明白，是这是一份什么样真挚的爱情摆在他面前呀、让他能有这样的勇气放弃自己圆满的这种幸福的这个家庭哈。然后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中间的情节我们略过去好几集哈、最后看那个结果发生了什么，他跟玲玲照样因为生活琐事，又其实跟原来的这种婚姻生活也没有比他幸福到哪里去。 嗯， 所以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刚才这位提问者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那到底有没有遇到，就是遇到比我优秀的这女士的话，你会怎么样呢？我特别想针对这句话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就是你跟你老婆相处了五六七八年， 嗯， 你跟她了解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几乎是360度，对不对？她为人处事啊，她对亲情的态度，她对孩子的照顾呀，她对爱人的态度，包括她对闺蜜怎样，她面对了家庭和事业当中有两难问题，她会怎样处理？你所有的了如指掌。 对， 嗯，他好的不好的你都看在眼里。 对， 但是我想请问你，你在宾馆，你在酒店里面，你撞见了跟你一样单身去出差的女性，你能看到她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嗯， 她一定给你展示的是好的一面，是社交的一面，对不对？ 对， 嗯，所以说她的身上的那些问题，你是没有办法看全面的，而那个时候只会因为我们她是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全新的。你只会关注到他身上的闪光点。其实我相信，如果把这个角色换成你老婆在单身一个人出差，另外也有个单身男士看到他的时候，没准儿虽然说你老婆身材没有那么好，但是说哎，你看他皮肤真好啊， 嗯， 对不对？所以都是这样子，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新的一件事物或者人的一些闪光点。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在营销的这个心理上面，好多厂家他即便是配方并没有改变，比如说洗发水。 对， 他也会来换包装， 嗯， 也会来换他的代言人。为什么是这样子？ 新鲜的好看吗？ 对，完全是新鲜的，会刺激人的大脑，会产生这种奖励机制。 对， 所以面对婚姻伴侣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你认为那个所谓比你老婆要完全好的人，其实可未必是这样。 嗯， 他也许只是换了一个包装的洗发水是一样的，也许成分还没有你家里那瓶好用。 嗯，对，说的对，就是往往我们看到的，在漫长的后面的这个人生中，有了伴侣之后，我们再看到某一个异性，让我们觉得有某一种动心的时候，那只是那个异性在他的人生中展示出来的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吧？那么你看不到他发脾气的时候，你看不到他蓬头垢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最光鲜亮丽，或者在某一个场景下，你在某一种心境下，比如说出差，有那么一份孤单和寂寞，以及远离自己熟悉环境之后的放松。没有人认识你吗？没有什么压力吗？对吧？ 对， 做点什么事情，那时候也没有人知道吗？啊，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种种的一些境遇促使了你可能以为是一个温柔梦乡，但有可能是一个温柔陷阱。 对， 嗯，所以这个刚才诗雨老师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哈。 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例，是这位男士他曾经出过轨。 嗯， 他那个时候已经跟出轨的那一方已经断了联系，但是非常艰难。 嗯， 然后他自己就在我门诊里感慨了一句：“以后我再也不出轨了。” 啊，为什么？ 因为我承受的远远比我得到的要更多。 对， 就是你真的做一个比较，他这个情感上面的犹疑，他会付出很多的代价。 嗯， 所以并不是他老婆对他做了什么，而是这个第三者，就是这个另外的那位女士，她的一些纠缠会让这个男士整个全都崩溃掉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所谓的一场邂逅啊是多么的美好，其实那只是电视剧中的场景而已。 嗯， 你能不能有能力处理好，并且你能后面你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请你想清楚再要决定要不要这样做。 嗯，好，谢谢诗雨。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今年31岁了，我到现在没有男朋友，谈过几次恋爱，也没有时间很长久的。我就想问你们一下哈，我的条件不错，就是别人说的那种条件还不错的比较优秀的女生，但是我的要求也并不是很高，为什么就碰不到合适的男生？比如说，我并不要求对方要挣很多的钱，但是我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有上进心。我并不要求对方的家庭是一个什么富贵，或者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家庭。那我只是希望对方的家庭干干净净，很健康，父母呢都很和善。我并不希望对方就是一个在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这样的人，那我只是希望对方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文员也好， 程序员也好，只是有一份平常的工作，比较稳定，再加上上进，有责任心，家庭呢又比较，家庭背景呢又比较良好和健康就可以了。我并没有去求那些我得不到的大富大贵呀，为什么我就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男生呢？ 这也是很多优秀女生，我们所谓的 A 女啊，她可能遇到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要评价一下我们的自己的伴侣价值。有些人是高估了自己，有些人是低估了自己。我想请问，从我们在市场上买衣服的这个角度，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是很合适，但是可以来说明一点问题。 对， 当你觉得这个衣服值200块钱的时候，哎，老板说30，30，然后你会不会第一个想法是，哎，老板有没有破洞？哎，有没有染色？哎，是不是样品？有没有人试穿过？等等，你会问一系列的问题。 对的。 所以，当一个女生，如果你的伴侣价值，我们说十分为满分哈，比如说你是一个8.5分非常好的一个女生，各方面都很优秀哈，那么你要找一个是5-6分的男性，请问对方会怎么想？哎，这个人不会有问题吧？哎，他是不是离异过？有没有小孩？当然这个很容易去判断哈。人家可能认为，哎，是不是他性格不好？他有什么传染病没有？他会想很多类似的东西。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放低条件了就一定好找，我告诉你，反而也不好找。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呀？是跟我们自己真的是精神匹配的人。所以说不要说，那我是一个8.5分女性，然后我找一个5.5分男，那样你反而真的是被人家5.5分被吓跑了。 对。 是这个问题。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足够优秀的话，你也要去找一个比较优秀的男生， 就敢于敢于去追求。 对，当然这个女孩子并没有告诉我们她自己的这个条件哈，但是要听到石宇老师这番话，应该受一点启发，因为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不少女孩子都是这样的，我们都觉得我的条件要求的一点都不高啊，确实没有让你去这个不切实际的去设一些条件哈，但是不能够把自己看得太低，既然你很优秀，就去找一个优秀的男生，在优秀的人堆里去找。至于为什么找不到，那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找另外一半的技巧。 对，还有你在哪里找。 对，还有就是找另外一半，你们真的下决心找了吗？你们真的像在工作当中那么努力一样的去找另外一半吗？是吧？是不是周六周日还都宅在家里呢？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我目送你远走，站得太久却已淡淡。散了吧，认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该原谅该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好断人好傻。我开车听音乐，漫无目的的转，看街灯都一盏接着一盏，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藏的孤单，总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当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认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广播节目中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你也可以发送问题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有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个男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今年啊是29岁了，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呢是28岁，比我小1岁哈。女朋友呢家里是城市的独生女，家庭条件好。现在呢女朋友自己的这个收入也不低，每个月呢也有几万块钱的收入哈。她长得也不错，再加上这个父母都很宠她，她这个人啊基本上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能也是之前的这个生活经历特别的顺吧，一切都比较自我。他的问题啊和我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这个人啊，虽然我的收入也还比较高，但是呢我这个人风险意识比较强，自己也比较节约比较节省。从现在起呢我自己就会觉得多存一些钱，未来还要用嘛，对吧？那么自己呢在花钱方面啊，只有自己觉得特别看好的东西，自己很必须的东西才会买。可是我的这个女朋友呢，她就不是这样了，她自己喜欢买各种各样比较贵的东西，比如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吧3万多哈，但是呢逛那个名牌包大概几万块钱的，她几乎2-3个月就能买一个。另外喜欢到国外去旅行，而且去旅行的时候啊都是去那种比较贵的路线。另外呢在国外买东西刷卡毫不心疼。他爸他妈条件还行，但是我觉得有点怕他，因为就是觉得他这花钱太大手大脚了。虽然他大多数时间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偶尔呢会撒个娇问我要一礼物，我呢这人就有点心疼，不是吗？当然如果礼物啊我还能出得起，我也是愿意买的。我们现在在一起7个多月的时间了，关系呢也比较亲密了，每次他花钱的时候啊我都心疼，我都有点皱着眉头。出去吃饭也是这样啊，他那个点菜他根本就不想一想，然后他就照着最贵的点，吃两口就不想吃了，就把盘子推到一边了。其实呢我也不能说我这个人特别的小气，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啊，挣的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能储蓄一些就储蓄一些啊。比如说我是一男的，将来我还得养老婆养孩子呢，将来在生活当中没准儿我还想给自己置办一点什么大的东西呢。现在我是有能力挣钱，但是万一有一天如果没有能力挣钱怎么办？反正我就是有这种危机意识，就是我把钱看得稍稍重一点，他是拿钱太不当回事了。我就问你们哈，这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价值观不合啊？那我们俩还能不能在一起啊？哎呀，为这事儿特烦，我一想起来要结婚，再想起来钱哗哗的被他花出去，我就烦。 我先问一下这位男士哈，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到底想清楚没有？你找另一半的话，你是否希望另一半跟你在付出家庭的这种消费支出上面一样多的比例？因为我发现这个女生完全基本上没有花你的钱， 人家挣三万多，人家花的都是自己钱，哪怕是月光族，他向自己的妈妈爸爸要也好啊，还是说完全就是按照自己的工资水平去一分不剩的花也好，人家一点都没有侵占你工资的这种利益吧。 嗯， 偶尔要个小礼物也花，其实也就是按这个男生说的话，还是他能承受的范围，人家买名牌包甚至也没有说向你来要一个名牌包，对吧？所以说你首先考虑清楚你对伴侣的期待是什么啊，你不能光被他现在的消费行为所吓得到，因为很多女生在婚前和婚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嗯， 人说婚前的话我还不扮漂亮，那婚后的话，那你看我有家庭了，我就不能这样花了，那我所有的这种把自己扮漂亮的时间全在婚前呀。 嗯嗯 哦、啊、而且我觉得是说还挺有道理的。我妈妈我记得当时也说过，说还在我结婚之前，说漂亮的衣服别不舍得买。 嗯 啊，因为结婚以后可能就真的是那个钱就没有那么宽裕，会用在我自己一个人身上了。如果生了小孩以后更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女孩子的想法就是，哎，我能消费的时候，我在我身材还好的时候，我能穿进去漂亮裙子的时候，我赶快买。 嗯哼， 所以你在享受人家美丽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来考虑一下这个背后，很可能她的消费观念的问题。 嗯，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特节俭的女生。然后男生是不是很感冒的？ 嗯， 还会说你看你怎么也不打扮一下自己。 嗯、 哦、然后这个女生要会打扮的话，又说你怎么那么乱花钱？ 嗯、 所以你也是很矛盾的。所以我们要考虑清楚，如果这个女生在婚后，她的钱她没有说交给家庭共同的开支里面去，她只是单独自己承受自己的消费了，还是按照最目前的状态，你是否能接受？ 嗯、哦，我觉得这个男孩子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哈。这个男孩子可能是觉得，对于钱，自己的钱，那么自己这个对钱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就是花在可以花的地方，值得花的地方，然后大概不去买一些奢侈品。 对。 那么大多数时候呢，能储备就储备一些，这男孩子是这样想的。男孩子会觉得挑一个女孩子，也许男生会觉得，花一点钱也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女孩子可能会比男孩子更多的有一些花钱的用途哈、 嗯、 无论是做美容啊，做头发啊，喜欢一些漂亮的衣服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男生可能就会担心的是，他对钱的概念好像就是我挣三万我可以花五万，是吧？那么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将来，如果说把他作为自己的生活伴侣的话，会不会影响一个家庭的支出的安排？ 对， 他可能会有这个担心，对不对？因为结了婚以后，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了，我挣的钱就是家庭的收入了，你挣的钱也是家庭的收入了。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咱们家每个月本来应该花两万块钱过日子就够了，但是你呢，不，你还要再加上一些可买可不买的，包括他说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点菜可能点的很贵，吃两口也就不吃了，就是这确实是一个消费观念不同的两个人。 嗯，我要觉得他描述这个细节是那样描述的，可能问题更严重一些，就是这个女生她不是说点完菜以后觉得不好吃我就很少吃了，而是说我点一桌子菜，明明我是吃不了这么多，但我还会点很多，宁可浪费也不会打包。那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考虑了。那这个是、 嗯、 我觉得这种消费观是我们很难接受得了的。 嗯嗯。 但是如果说人家点了一盘菜虽然贵，但吃两口觉得真不对胃口，人家不吃了，其实我倒觉得他也没有我刚才描述那种就是那种消费观让人可怕。 嗯嗯。 我自己也是啊，就是有很多菜我看着名字还蛮好的，我说那咱们也尝一尝吧，既然没点过嘛，然后一上来以后我觉得不太好吃，我也不会强迫自己吃下去。 嗯， 我倒觉得这一点上这个男生可能想的有点多了，他没浪费其实就行了。而且如果你还觉得又贵你看又心疼的话，不妨你来打包呀，我们也来打包，是不是？ 这个其实就是一对恋人在恋爱期，那么发现了对方身上有一些让自己拿不定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对未来的担忧、 嗯、 那通常遇到这种问题，未来的日子还没来呢，就像刚才石宇老师所说的这样，你真的不知道他进入了婚姻做了妻子以后到底是怎样的。但是现在看人身上的一些特点，也有可能是习惯，会不会对以后的生活有影响，取决于你认为比如说他花钱的这件事情对你们之间的关系和在未来的这个婚姻生活中影响究竟有多大哈。那要这样的话， 现在怎么去了解未来会怎样呢？ 你可以来询问啊，可以来进行话题讨论啊，对不对？你不用告诉他，哎，亲爱的，我们结婚以后你也会这样花吗？这样太直接了。你可以举身边的例子啊，然后或者是电视剧里和电影里面一些场景，然后两个人聊聊你们对此的态度和看法。女生可能会说，哎呦，那个怎么这个女生在结婚以后还这么乱花钱？哎，那这个时候你能推测出来，她其实不太赞同乱花钱在婚后这种行为的，对不对？ 对。 所以像这种话题讨论都是可以来进行。男生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就是女生很可能在结婚以后，她花销照样是这样，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还有好的可能就是结婚以后收敛了，知道节俭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善意的提醒她。就是亲爱的，我们还是以后要结婚生宝宝的。我们不妨也为以后多存一点钱。你看你现在挣了很多，你看生宝宝的时候，我们单位的同事，他好多是没有奖金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开销就会有一些，就是降低了嘛，月收入降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现在要考虑一下留一点点？所以你要跟他讨论这些内容，这样才可以。我认为这个男生他提的问题真的是还是挺典型的，挺好的，就是你到底要找一个相似的人还是一个互补的人？ 对， 相似还是互补的问题了。 你要去这个自己问问自己，更重要的是你们现在既然是谈恋爱，那么谈的内容中就包括你们对未来的一些设计和想法，是吧？ 而且我并不认为完全找个相似的人就没有矛盾。 对。 完全找相似的人，人家可能也会很节俭，还会限制你。什么？你居然要买一个那么贵的耳机，有必要吗？买什么游戏鼠标？你怎么那么浪费啊？20块钱一个，挺好用的。我们单位发的那个，他淘汰，你就凑合用吧。 对， 所以你看，节俭的人，他也节俭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消费观没有一个人会跟你完全一致。所以说千万不要认为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们俩就是金钱观这方面三观不统一，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在我们很多方面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能够互相允许对方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共同点。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还是一位男生问的问题啊，他说我家是农村的，我就属于那种家里边和亲友们一起资助我读到了大学，所以呢我是非常有这种乡土观念的一个男生，我爸妈呢也把我看得很重，觉得我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也是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我爸妈坚决反对我找到的是城里的女朋友，而我爸妈坚决要让我在村子里找一个女生去结婚。我父母会认为我的根儿在农村，而且只有农村的女孩他们才能适应，他们会觉得如果我找一个城市的女孩，那我就彻底会脱离他们的生活。这个主要是因为在我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我找了一个女朋友，女生呢是城里的，我当时特别高兴，就跟我爸我妈呢也汇报了，女生人特别的好，我呢在我爸我妈来探亲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见了这个女孩，女孩很懂事，对我父母也很尊重，女生是那种家教挺好的女生，但是呢我父母心里就不舒服，我妈呢还是一个读过书也比较喜欢读书的农村母亲，其实是一个挺棒的一个母亲，但是我妈妈就说如果给她找一个城市的儿媳妇，她会觉得在儿媳妇那儿她不舒服，她没有做婆婆那种被敬畏的感觉，她说城里的女孩都太追求平等了，而她呢就是喜欢农村的女生，她说农村女生在传统上对于婆婆对于这个夫家还是很敬重的，那这就是她给我的理念。然而你们知道现在农村的女孩跟我妈想象当中农村的女孩其实并不一样，农村的女孩其实也一样会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她们 也有自己独立的一些观念，他们也不一定会觉得公公婆婆就那么的去值得敬畏。我妈对现在这一辈已经不太了解了，而我呢，读过书，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我是希望我找一个能和我聊得来，彼此在生活中很舒服的有一些碰撞的女生。我的眼睛看到的都是城市的一些女孩，但是我妈妈就是坚决不同意。当然，我妈妈虽然读过书，可是读书并不是很多，只是她有她一套固执的理论。我该怎么办呢？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是蛮尊重他父母的意见哈。 嗯。 但是尊重父母的意见不代表完全要听从父母的意见，因为我们得想一想，到底这个婚是给谁结的？ 嗯。 是你要找个老婆，还是要找给你父母找个儿媳妇儿？ 嗯。 这个要想得清楚哈。所以说，嗯，我们要综合的去评价。我倒认为，像老年人一些固执的看法，很可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呢，是他从周围的亲戚朋友当中，他知道了有一些这种城里的儿媳妇儿会给老年人，要么是看脸色呀，要么是说话不太客气呀，或太追求一些平等啊，或者说哪些东西会让他们会有一些偏见在里面。 嗯， 你光是靠嘴巴说的话是很难改变他们的。 嗯， 所以我倒认为，当一个女生真的是她的优点非常突出的时候，那很可能。这个父母的这个对某一些方面的这个条条框框也会相对来说放松他的标准。 嗯，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妈妈1.58米，我爸爸1.82米，我们能看得到就我妈择偶的标准， 嗯， 是 高个 高个子， 嗯， 要帅帅的，当然我爸长得也还可以哈， 嗯， 然后嗯，但是我自己作为他们的女儿，我亲身经历就是我妈妈为了获得这个颜值高的伴侣，她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就是她一直得为对方服务，而且对方对她的这种体谅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 嗯， 啊，也并不是说，哎，我媳妇儿辛苦啦，她从来也得不到这样的话。所以你看，就是当你得到了某些方面的这些优势的时候，你会付出另外的代价。 嗯， 所以我想说，你看我妈妈对她自己找伴侣都有这种非常非常明确的哈，这种条条框框，男士要高的、帅的、颜值好的这种，然后他对他自己的女儿当然也会用同样的标准。 嗯， 然后所以当时又给我定的标准是身高不能比你爸爸矮太多， 嗯， 然后也不能长得特别难看， 嗯， 但我不知道他定义的特别难看是什么样子哈。然后呢，当我自己我很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发现这个我还是一个非常有独立想法的人，就是我在经过3段左右恋爱的时候，我就很明确了，我说这个高高帅帅的男生我能不能承受得起。 对， 我会发现我更追求的是那种很享受对方为我服务啊，像这种我也不是那个安全感特别好的女生 啊。 如果我要是找一个这样的男生，我发现他的魅力会不会也我喜欢，其他人也会都会特别喜欢。 嗯，明白。 所以我后来综合了一下这种想法，当然我一点都不会劝那些要一定要坚持找颜值高的这个伴侣的女生， 嗯， 因为你们有你们的想法。 嗯， 而我自己我有我对我自己的判断。 对，明白明白。 所以我当时的标准就是，哎，我要降低对他外貌的要求， 嗯， 而我要更考虑我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话，他这个人应该是幽默的， 嗯， 应该是我们俩少吵架的，而照顾我会更多的这样的人。 嗯， 所以当时我找了一位男朋友，1.68米的身高。哎呦，这么一想想，我爸1.82米，是不是？那你想想，这个未来的丈母娘是什么样的态度？一定是白眼呐，啊， 对，肯定是 坚决不同意。 对， 因为我发现我原来找1.75米的， 嗯， 我妈都嫌矮。 嗯嗯， 所以 你也真敢找，一下找的1.68米哈。 其实你看，这个是撞上的， 嗯， 这个不是说我一定要找一个1.68米的， 明白？ 只不过是这个人的综合条件摆在那里， 嗯， 只不过身高是这个个子而已。 嗯， 所以呢，然后他嗯。就是长得呢，颜值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高， 嗯， 就是身高也不高，颜值也不高，而我妈最重视的两项，她都没有达到标准， 嗯， 所以我当时就想了一个方法，我说这要是两家人在饭桌上见面，那我妈妈肯定是找一个茬就走了， 嗯， 没什么好跟你聊的，聊什么聊， 嗯嗯， 就是第一道关，视觉关都没有过去， 嗯， 还怎么看她的优点？ 嗯， 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哈，我说我妈妈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她应该也有体验， 就一个男人肯照顾他的妻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感受的。 对对， 所以我当时安排了这么一场来改变我固执的母亲。我不知道我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会不会让他能有，就是你这位男生有所启发。 嗯， 就是我当时并没有涉及到饭桌见面， 嗯， 而是涉及一个旅游见面。 嗯，我记得听到过你这个故事哈。而且你找到这位先生，他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对两位老人 的照顾， 对，他特别的会安排， 对， 就情商非常高，是不是？ 所以我妈妈当时就想了哈， 嗯， 就是你看虽然个子矮点， 嗯， 但是人不错。 嗯， 你看虽然这个颜值不高但情商够高， 对， 然后再综合一下我姑姑他们对他的判断，他说， 嗯嗯， 这个人缺点都在外表 啊， 所以这个评价让我妈就更觉得心动了， 就是没有什么心眼嘛，对吧，不会让你觉得那个有可能还有你看不到的那些地方， 对， 对 不对， 缺点都在外表，所以这个评价蛮给力哈。 嗯， 然后经过这一次旅行也不算时间特别长，大概是五天。 嗯嗯， 这一路接触下来我妈妈对这个人有了重新的认识。 嗯 嗯，然后经过了这一次我发现我再去做工作就非常容易了，因为我让他有了一个展示的机会。 对， 当一个就是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跟自己的母亲去告诉他说，哎，对方真的怎么怎么优秀，母亲会更加担心说，哎，我儿子是不是被这个女生 迷惑 了双眼， 对对 对， 对， 对， 会不会你看在恋爱期的男孩子 对 就整个看不到这个女孩她的问题， 对， 对， 所以我建议哈，你也需要想一些方法针对你的所谓你的这个伴侣，你的这个女朋友，假如说你已经有女朋友的话， 嗯， 那你要发掘她的优点，也就打动你的估计也能打动你父母， 嗯， 所以说要让她有机会去展示她的优点，也能够让你父母全方位的看到这个人，不能带有一些偏见。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作为双面胶的角色啊，作为中间的这个状态，既是对方的孩子，也是这个异性的这个男女朋友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我们起着非常关键的任务，其实也像是一个好的推销员的作用。 对对对，这是一方面哈，这个我觉得是石宇的妈妈也是一个，嗯，你妈妈也是一个并没有那么固执，而且她对你很信任， 但是她之前的表现真的是一点都不丝毫不动摇，就是这个标准，你不要给我找一个就是没有达到我这个标准的人，她认为很好找， 真的啊， 对 啊，但是她也是因为对你很信任啊，她知道你对你自己的这个恋爱对你自己的情感是很有把握的。 嗯， 那么我觉得借着这个男孩子说的这个男生说的这个问题啊，就让我想到在我们的节目中有大量的这种矛盾，就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他已经在城市里，比如说他受了很多的教育，那么他在城市里开始工作生活，其实他的很多的生活状态已经是比较适应这个城市了哈。那么他也希望找到的是在他工作和生活当中大家去交往的女生，无论这个女生是或者是找到这个交往的男生，无论这个女生或者男生出身农村也好城市也好，他其实希望的是一份他能这个体会到的这种爱情恋爱。但是如果家还在农村的话，那么在农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我给你定下一门亲，就是我给你定了亲了，就是家里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村里这姑娘哈，或者咱们县城的这个男生哈，你要么你就嫁他啊，你要么你就娶他，就是这样就已经有矛盾了。在城里生活了若干年的，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男生和女生，他们从他们原先的那个环境里出来，他们可能体会到的是，哎，自由恋爱好不好？自由恋爱这个词在我们很多城市的男生和女生那里已经不是这个概念了，没这个概念， 全部都是自由恋爱， 全都是自由的。那么，但是我们有那么一部分年轻人，因为家庭还在这个父母还在农村，那他们还要去抗拒这个父母给他们定亲和他们自由恋爱这个之间的矛盾。 对，我们得分清楚哈，这个父母到底是想替你找另一半， 嗯， 还是说他是想让你回去，让他在年龄大了以后他的孩子不会离他太遥远 啊，就有些父母是希望 借着你嫁人或者娶人，你就能回到他们身边了。 所以你看，为什么父母有的是把他们同村里的这个姑娘会介绍这个小伙子？ 对， 原因也就很简单，就是我得希望你回来，用什么方式让你回来，让你结婚的方式。哪怕你继续在深圳、北京啊这种大城市打工，那么你的根儿在这儿，你总归还是会回来的。所以很多父母亲也非常害怕说，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娶了城市的姑娘以后，这个儿子就倒插门了。就虽然不跟这个岳父岳母住在一块儿，但是他的感觉始终是不是很好的。说你看，既然又娶了一个北京姑娘，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这个小伙到北京，就北漂过去的，那他这个下半辈子基本上就回老家生活的可能性就很少了。所以说很多父母是这方面的担心。我倒也觉得你需要考虑一下父母他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是想左右你的婚姻，还是说想要让你回到某一个归属地。如果父母亲他能够说他也可以来到你生活的城市这种方式，不妨也可以跟他们讨论一下，就无论娶的是任何一个姑娘，爸爸妈妈，我是有能力将来或者说不远的将来你们是可以来跟我一块生活的。这是解决他内心最重要的一个矛盾。就是你得分清他想干嘛，然后才去解决他。否则的话，你都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说、这么想、这样做，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去对策了。那另外，我也想告诉各位适龄的这种男性、女性，那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担心的，其实可能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伴侣，或者说农村的伴侣的问题，他很可能是对你本身，你就是在他们眼中就是不靠谱的小孩儿。所以你无论找谁，爸爸妈妈都会认为不如我替你来做决定，一定会比你自己做的决定要更好一些。 对， 所以你不妨来证明一下，说我已经成长到一定程度了。你看我在工作上有几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你看我在这个大城市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跟原来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我跟我父母之间就有这样的较量，从他们管着我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一些行程安排。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好的，以至于说我的婚姻的上面的决定他们也会赞同，也是这个理由，就是我让他们相信了我的判断。 对，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自己能够掌控你自己的人生，那么这样的话父母他对你的掌控才会减少。 对， 是吧， 你真的千万不要把这个城市还是农村的这个作为你择偶的第一标准。无论是你的父母还是你自己，如果你父母说一定要找农村的，你却说爸妈我一定要找个城市的，这个为第一标准的话，那这你的决定一定都不够成熟。 对，好，谢谢石宇。各位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情感问题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今夜思雨时我们再见。 远远西边地平线，我拉长的影子游走徘徊寂寞之间，回忆虽然愚昧，我却无法不去面对，因为我还不习惯没有你。对我来说也是安慰。